喝起来。哇、 哦！拿卫生纸。 好喝吗？好喝吗？你有喝过这个吗？ 我有喝过。 白葡萄。 我有喝过。我觉得白葡萄蛮好喝的。梅亚酒。 这根本就是 葡萄汁。 葡萄汁。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闲聊是非。 我是璇， 我是飞。卡奇 耶耶哈加耶吼。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刚好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今天是圣诞夜。 圣诞夜 怎么唱圣诞歌？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好好就这样子啊。 好那圣诞节我们今天就吃了一个大家圣诞节应该是最常吃的吧，披萨， 披萨，炸鸡， 啤酒， 啤酒，哎，很肥的组合哎，七美哪里七美？我明明就吃烤鸡，哪有 假装是炸鸡啊，对不对？ 好啦，然后 可以啦， 然后下午还吃了很肥的下午茶，然后刚刚又硬吃了， 你好意思？你 今天 吃什么？松饼， 对， 还有什么 个炸鸡， 炸鸡啊！我吃红豆 饼，冰淇淋，还喝了一杯美式， 活该你热量爆表喽！ 没关系啊，我应该有空间。 哎呦，你是说我没空间就对了， 你也有空间啊？ 不行啊， 好啊， 年末这样子不行。 那圣诞节，从小圣诞节都怎么过？ 我小时候其实没什么过节的气氛哎。就是 我小时候也没有哎、欸，可是小时候不是那个房间外面都会放 哦挂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啊，我爸妈都很懒得去买礼物、嗯，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袜子里面放红包。 哎、嗯欸，那我爸很用心哎、欸、 哎、欸，他还会在上面写，我爸有用心，他会上下面写说啊、什么谁谁谁，然后什么今年你几岁啦，然后圣诞老公公给你一个红包啊，什么什么之类，还会写字。 真假的？我爸不会，我爸就是。就其实我小时候呢，就是小朋友不是都觉得有圣诞老公公吗？ 嗯， 我才不觉得，我觉得就是 我 爸， 我也不觉得， 我就我爸偷偷去买礼物， 对啊， 说什么圣诞老公公，真的是 可是小、欸、可是小时候真的有人相信，我真的有同学真的相信， 真假的？我真的没有相信，然后因为就是还是很期待，然后有一次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手表。 一个你爸买手表 对，而且是米老鼠的手表，哎、欸，很高级耶，不是那种松糕、喔， 那时候很高级 的哦、喔。然后一个米老鼠， 铁的不就很重吗？ 就是一个手表那一圈是铁的，然后它是米老鼠的形状、 哦，所以那时候很喜欢。 对，而且它好像就是里面是绿色的，然后晚上会发亮。 小时候都很喜欢发亮的东西。你小时候喜欢穿那个会发亮的鞋子吗？ 没哎、欸、会，就是你知道踩下去会发亮， 对对 对， 哎还会顺便啾啾啾。 对，我以前小时候也喜欢，我好像有一双。 你小时候很骚包哎， 好饿、 喔。哎呦，谁没有小时候、 喔？对啊，小时候就这样啊。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读天主教学校， 那应该很有圣诞气氛啊。 对，就是学校每年都会有一棵圣诞树，可是到底怎么过我也是不知道。就每年都有那棵圣诞树，觉得啊，不是都每年都一样， 那、啊、就重复利用啊。 对啊， 像我家搬到新竹之后也是有圣诞树，然后你知道我们家圣诞树都十二月开始摆， 嗯， 摆到过农历过年， 哎、欸，都是这样子啊。我家现在楼下也是，而且那棵圣诞树。从哎呦我去我家那边，我在那边住两年多吧，所以我看了三次圣诞树，然后都长 一样， 樣白色还一样，笑死！ 他就那些东西啊，就是现在用完就把它收起来，明年就得全部都拿出来摆啊。 对 对啊， 但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啊。圣诞节，可是圣诞节除了吃披萨，还可以吃什么？ 大餐啊。 那你今年要干嘛？ 我今天不就跟你在这里吗？ 啊，还有其他的团啊？ 你说明天 啊？明天，对啊， 明天圣诞节当天哦，好像没有哎、欸，因为哦，因为我们公司下午有活动 哦， 所以整个下午就是没有上班，开心 哇，好好哦， 就是没有上班，就是上到中午，而且我们早上9:30才上班。然后12:00就放假了 啊，所以整个下午就有活动。 对啊，就是，可是怕下雨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应该是公园野餐。那、啊、你们 活动是什么？有交换礼物？ 有啊，交换礼物，可是300块， 可是 超难买。 对啊，很难的，而且同事这么多。 还好我们同事没有到很多啦。 是哦，啊你买好了吗？ 我买好了。 真假的？买什么？ 就是我觉得很难的是300块，就是它的价钱就是很低，所以你不太好选到你觉得很 CP 值很高的那一种，又有男生跟女生，嗯，公司的同事你就不知道谁会抽到，你不能送很女生的东西，你也不能送很男生的东西， 对，这就是最难的。 对，所以就是 300块很难诶， 很难。因为我上网搜寻，大部分500块比较有几率买到一个 CP 值比较高的，但300块真的超级难。 啊，所以你买什么？ 我就买一个算是那算是居家的香氛吧，只是它主要是可以喷在衣服上， 这样除臭。 不是， 现同事太臭。 就是、不是像我们冬天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韩国的时候，他就是吃完那些烧烤或吃什么， 还不就熊宝贝那个？ 对啊，就是类似那种东西。 熊宝贝喷雾， 不是熊宝贝的，但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哦， 对， 啊，男女都适合。 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大家记忆中都会想象得到的味道吧，熊宝贝的味道应该大家都想象得到、哦、 好啦，还不错不错。 啊，不然我也想不到买什么啦。 不算烂礼耶，我觉得蛮好的。 对啊，就是 我觉得男生我是不知道、 我很贴心的。 我上网去查，他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喷在衣服上的味道的话， 喷在哪里？ 可以喷在厕所。 我还以为可以喷在鞋子里除臭。 屁啦，不是，它就可以喷在厕所，反正你居家你都可以喷，车子里面也可以喷，或者是你想要你衣柜就是香香你也可以喷、 哦、不错欸。 哎，你看现在台北一直下雨，你一直下雨的话，你那些大衣根本就不可能、哦、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晒嘛，所以你只能喷一喷，然后外面阴干，然后它就比较不容易味。 哦，好啦，不错、 啊。 我今天下午在跟我同事讨论、也不是讨论，我们就刚好聊到，然后就说什么烂礼，就是真的很烂，就是什么马克杯。 哦，对，我 马克杯真的很烂，他又说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就是哦，不知道送什么，然后最后一刻就冲去星巴克买马克杯。 可星巴克马克杯我还可以， 哎、欸，我也觉得可以耶。 希望我不要那种就是。随便那种书店、或者是能买 马克杯， 对对对，星巴克我还可以、啊。 对， 我这样是不是太那个了？肤浅。 可马克杯我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开心，但我觉得没有到很烂啊，老实。 对啊， 所以它其实还是实用的东西。 但是我曾经在我单身的时候收到对杯，想说送给谁用？ 啊、 怎樣送给谁用？ 是故意的吗？ 没有，他可能就是因为是交换礼物嘛，他不知道谁会抽到。 美吗？那个马克杯？ 没有很美啊， 好吧，算了， 就有点瞎瞎的。 我想说，想说美的话， 你收到最你觉得最好的 啊？最好的哦，其实很久以前的我就忘记了，可是因为 近期。 这两年我跟我朋友都是很特别的交换礼物方式，我们都是用画画的， 嗯， 就可能4到6个人，然后我们就会用画画提示， 嗯， 就三个提示，一个是画，然后一个是你想要东西的字数，然后第三个是可能10个字去描述，看你要怎么样，你要描述那个东西也可以，或者是你要用提示的方式也可以，就都可以。然后就有一点什么主人跟天使哦， 哦，你说小天使的那种 概念，嗯，对，所以我们就会抽，就是假如说我抽到你好了， 嗯， 然后我去从你的画中，然后去猜你想要什么， 然后买 给你，可是你不知道是谁要送你， 当天才知道， 当天才知道。然后除了那个提示以外，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就会问，可是不能问得太明显，就是哎，那个东西实用吗？那个东西我有吗？ 这样蛮明显的啊， 不是啊，可是。其实画画很难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假如说好比今年我想要餐具组， 嗯， 然后我就画了一个什么圈圈叉叉的那个东西，就大家玩圈圈叉叉的那个东西啦。然后第二个提示就是餐具组嘛，然后就3个字或2个字，有些人就说餐具，有些人就说餐具组，所以2或3个字都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句话。然后我写我说什么、啊、结哎 什么爱地球 爱地球嘛，对啊，爱地球，对，就这一类的，然后就让人家去猜，然后就是那个图啊，其实很多人很疑惑那个图， 嗯， 对，就是想说圈圈叉叉到底是什么啊。 老实说你给我看了当下我也猜不出来。 哎、欸，这样有想象力。 我跟你讲， 圈圈就是叉叉，就是你知道叉子叉叉。 我知道。 圈圈就是汤匙，不是那个圈圈，然后那个、那个井 字 就是筷子啊，对啊。 你想象力就太好了。 对。 如果你跟我一起玩，你绝对收不到你的礼物。 不是，然后所以朋友就会问说：“哎、欸，你的东西实用吗？那我有吗？啊，可以随身携带吗？” 嗯， 对，然后就是这种就可以回答。可是如果是那种很直接说：“哎、欸，是餐具吗？”这就当然不能回答，也不能这样问，犯规。 啊，犯规会怎样？ 踢出群组。 不要这么玩这么大， 下一届不要让他参加。 玩太大了吧！ 这也是，这也是我们还想要，就是假如说送错还有惩罚，可是这都是好玩呐、啊，就是不要走心，不要，就是如果走心就不好了。就是其实送错也没， 如果你收到不是你心目中所想要的礼物，你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跟你讲，这样还是比较没有风险。假如说你猜不到我想要什么嘛， 嗯， 可是你认识我这个人啊，所以你大概可以去想说，哎、欸，可以送我什么会是适合我的。哦， 就说不定出乎意料的好就对了。 对，说不定、哦、就像好比上一次，我就想要鲁鲁米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鲁鲁米。 嗯。 可是呢，送我的那个朋友他就是猜错了。 嗯。 可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三眼怪，所以他送我三眼怪，他送错了、啊哦。可是我觉得，哎、欸， 也 很可爱，也对，也喜欢。 啊，我家有一套鲁鲁米的书，你要吗？ 不要，我干嘛看书？贾文清， 哎、欸，真的是一整套、欸， 真假的？为什么小时候喜欢鲁鲁米？ 没有。是我弟喜欢鲁鲁米， 你弟喜欢鲁鲁米， 我弟喜欢鲁鲁米，然后、 啊、你要跟他一起喜欢啊？ 不是啊，他那个就是全部都是字啊，他如果是漫画，我可能还喜欢一点， 啊啊、 就像小说 那 样。 那你知道鲁鲁米是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啊， 啊你知道鲁鲁米是什么动物吗？ 我不知道，就一个 不知道。它不是动物，它不是动物， 它 是精灵。 不好笑， 小精灵， 没有好笑啊。 可是我记得它是。它不是动物吗？它不是什么？ 不是啊，你以为是什么河马哦？ 对对对对对， 才不是，人家是精灵。 你确定吗？ 嗯，精灵， 你就是被一个故事给蒙骗的人啊！ 不是，我 就是河马， 不是我跟你， 他就是看着河马的图去画的。 你知道小时候，然后那个电视有在播鲁鲁米的节目， 我知道啊， 卡通我都没看过。 我弟有看呢、欸， 真假的？哇，你弟很专业， 所以他才会有一套书啊。但是那套、 啊、他有看过吗？ 没有 书。是 喔、没有 啊！如果你送他鲁鲁米的东西，他会开心吗？ 现在不会了，长大了。 哦，不是啊，说明还怀有。 啊，你就还小朋友啊？ 同性，你就最好都不要喜欢。 我不会喜欢鲁鲁米、啊。 那你喜欢什么？ 你说卡通吗？ 就是人物啊，史努比啊。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没有童年，因为我家小时候他就是没有。第四台这个东西、 oh. 然后我们家就只有那个就什么中式华式台式民式这几台、 oh. 然后我妈也蛮管制我们在看电视这一块、嗯、所以我很多都没看，我大概只有看那种柯南哆啦 A 梦那种的、 欸、跟我一样耶、欸、柯南 很可怜耶、欸、 哆啦 A 梦灌篮高手 啊，对，樱桃小丸子，对对对，这种就是只要那四台有播的，蜡笔小新我妈不给我看， 蜡笔小新 脱裤子，要不 行，蜡笔小新我妈也不喜欢我看，可是就是你知道，越不能看就、哦、越好看， 对， 就在那边一直嘿嘿，惨就觉得好好笑， 小白， 哎、欸，小白很可爱， 小白蛮可爱的、 啊，对啊，小葵也蛮可爱的，好啊，蜡笔小新本人也蛮可爱。 可是我觉得真的蛮没营养的，只要长大之后再回头看，真的蛮没营养。 对啊，反正就笑笑。 如果你以后有小孩，你会让他看蜡笔小新吗？ 不，应该不要吧。那边嘿嘿也不好。 有一天他如果从厕所出来 就， 嘿嘿，你们傻眼哦， 裤子给我穿上。不行的。 对啊，反正对啊，我真的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动画卡通的童年 哦、oh, 对 对， 就是我没有特别迷什么， 好啦，这样也不会乱花钱，很好啊。我要跟你讲，我不是说我今年想要收到那个餐具组吗、嗯、结果我前天然后就跟我朋友吃饭，然后他就说哎、欸、我要送你一个东西，他其实要吃饭的前一天还是前两天，因为我最近在做吐司，然后我就说我要给他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说哎、欸、我顺便也要给你东西，我想说哦可能就是个小东西吧，就吃的什么、嗯、然后他就拿给我的时候，我想说这好像不是吃的、欸、 嗯， 然后本来有一点犹豫要不要当场开，然后想说也没差就当场开，然后就一开的时候整个惊讶，你知道吗？餐具组，而且重点是， 是你想要的那个吗？ 不同牌子，然后重点是因为我想要那个不是可以刻字吗？嗯、重点是他送我的也是刻我的名字，哎。 哇，那你就有两组了耶！ 然后我真的傻眼，然后重点是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讲说我想要那个东西，然后他怎么会知道？ 那你有拿那个图给他猜吗？就像我一样， 没有 参加， 完全没有跟他讲，因为我问他说，哎、欸，我给你看过我跟我朋友交换礼物，然后画那个图，他说没有。那我说我跟你讲过我想要，他说没有。我说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想要这个？而且还是就是有刻字的、嗯。然后重点是我就很无聊，就回家，然后还查了一下价钱。欸、他因为我们交换礼物的价钱是400到500，嗯，我跟你讲，他那个组合1000多块， 哈、嗯， 他送我超好的， 你干嘛？ 很好，你要不要看？我可以给你看。 你完了，你欠人家， 我真的完了，我真的压力好大， 神大，你压力山大。 我就在那个要交换群组交换礼物的那个群组，我就说，哎、欸，那个我不小心收到想要的东西，请问我 还可以改吗？ 礼拜六还要出席。 然后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说哦，你的主人要哭了。好啦，没关系啊，反正餐具组就很多组，也应该也 还好。对啊，你就替换的用也 OK 啊，可以啦，我觉得可以。 而且你知道餐具组，我以前啊就会跟着我吃的东西一起把它丢掉。 真假的？ 真的。 你是不小心的，以为他是煮筷子这样子。 就是 环保筷，哎、欸，不是环保筷， 没有啊，就是你就忘记以前，我就想说我要环保、嗯，然后我去外面那种小吃店哦、喔嗯，我还会自己带，就是汤匙啊、叉子 啊。我知道，因为太习惯用免洗筷啦。 然后我吃完我就把它留在那里给他了。 那你现在是很需要一组，你要不要许愿一下？ 现在我是还好啦，就是我现在有一组，我就直接都放在公司， 哦、那就还好啦。 但是我真的很怕我有一天会跟着我的便当盒一起给它丢掉。对啊， 然后我们这一次就也不是吃什么很符合圣诞节的餐厅，嗯，我们这次吃热炒， 感觉很符合你们啊，你们那群就是 很 吵、 很吵，很吵，就要去吃 热 炒，不要 害 大家， 你们千万不能去吃什么法国餐厅，什么牛排馆， 哎、欸，那太慢了，要被邀请哦， 就你们太吵了。你可能会被人家说，哎、啊欸，你们可以就是离场，我不算你钱。 哎、欸，我们上次有点久，我们去吃火锅、嗯，然后火锅店本来就不安静 啊，对啊。 既然有人说我们很吵，就隔壁的客人，然后去跟店员说，哎、欸，可以请他们安静一点吗？我就想说，靠，现在是图书馆吗？ 你就大声讲，所以现在是图书馆吗、 啊？我就跟我们说，所以现在这里是图书馆吗？请问我们来图书馆 吃火锅。你要看你吃的那家火锅店是。 可我觉得我们吵的程度也不是，你知道，也 不是 危害，对，也不是危害大家的吵。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一样吵，没有，我们没有特别吵。 但你们可能比较高频， 有可能比较多女生就比较高频， 对，比较高频，那个比较刺耳一点。 对， 哎，好可怜。 对啊，不然圣诞节的话，应该要去什么样比较有气氛的餐厅？ 有气氛的餐厅就留给两个人去吧。 那你要去哪？ 我们要去哪里、啊？ 理想，你的理想。 理想，我想要出国啊！可是 现在不行 哦， 好可怜哦，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國， 对，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国。 可是我现在。跨年也不敢去哪里跨、 啊。对啊，哎，在家好了啦，大家就是也不要去哪，就是在家，然后买个叫个披萨， 又叫披萨到底？你是我说披萨，你是我说必叉客钱， 必叉客。哎、欸，可是披萨真的是必叉客最好吃。 这可是我真的没有研究，可是我之前听人家讲说有分那个。口味就比如说某某口味、哦、哪一间比较好吃这样子， 必叉客跟没什么的都蛮好吃的， 没什么， 差美差， 差美差， 差美乐， 差美差什么啦？ 差美乐也不错，可是有一个就蛮难吃的，我就不讲了，也是三 个字。你说哪？ 对啊，但他们家炸鸡好像蛮好吃的。 他们家就是炸鸡起家的啊。 对，他们应该， 他们只卖炸鸡 就 可以了。他 们就是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 哎、欸，你有没有吃过榴莲披萨？他们之前 哎、欸、没有哦。等一下，我好怀念 韩国的 地瓜， 哼，姑姑嘛， 哦，好好吃哦。可是榴莲披萨长得就有点像姑姑嘛的那个披萨， 啊，榴莲好吃。 嗯，我觉得 你是敢吃榴莲的吗？ 我敢吃榴莲，但是我觉得它不适合一个人吃很多。 不是，可是榴莲披萨咻咻呢？榴莲不是就是要冰在冷冻才好吃？ 没有啊，要常温才香。 哦， 那个我跟你讲，榴莲味就是喜欢榴莲的人就会接受那个味道。 欸，可我只 不喜欢榴莲，就只能吃冷冻那个味道，因为冷冻就没有味道。 对，可我喜欢冷冻，可是常温我就是半颗， 半颗哦， 嗯，半颗，半颗算多吧？ 你是说一大颗， 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的半颗？ 我想说，我一个人如果吃半颗，早就流鼻血了。 是怎样进补哦？ 不是那个很，我妈说那个很燥热啊， 就是一小颗的半颗，这样可以。可 那才一口而已吧，一小颗的半颗才一口而已。 哎，就汤啊，就是那个味道很汤哎。 榴莲真的很好吃哎。 怎么会这样啊？所以你可以吃多少？ 我那个大它那应该是大颗的披萨，大颗的披萨，大片的披萨，哎，是吗？ 大块。 大块， 这个量词，量词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量词没学好，还给国文老师。好，反正就是它好像分切成大概8块是10块吧，反正我就分到3块，因为很多人不吃，很多人就想尝鲜，但就是吃了一口之后觉得哎，我不行这样。然后反正他就说哎，都给你吃，都给你吃这样。然后反正我就拿了3片回家， 嗯， 然后我就第一片吃完就觉得说嗯，好像。就还可以再吃第二片，但第二片吃到中间就有点腻了， 嗯， 因为那个味道蛮单一的，就它就是 cheese 跟那个榴莲，就是咸甜咸甜这样子，嗯，然后味道太单一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没那么好吃了，对， 哦， 所以第三片我就贡献给我家人了。 你家人也吃？ 也吃，但是他们就是吃一片，就是大家分了吃一片，嗯，就刚好，就一个人大概一两口这样子。 那你明天 吃掉 可以 干嘛？ 吃。榴莲披萨 现在没有了吧？ 真的吗？啊，你之前在哪里吃？ 在公司吃啊。公司 不是在哪一家？你知道吗？忘记了。 我不知道。 别人请的都嘛不重要。 反正你知道，榴莲披萨你不用付钱，都有人可以给你吃。 啊，对啊， 对， 反正 因 为 很 少人，对啊，很少人要吃。 对，而且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我自己想要买，我自己打电话去还订不到，欸，限量，欸。 真假的？ 限量， 现在应该没有人要吃了吧？重点是现在还有榴莲吗？ 夏天，哎，欸，是夏天还有榴莲吧？ 对啊，它不就是热带水果吗？ 啊，应该是夏天， 是热带水果。 可是夏天每次我在那种超市看到，因为有时候它会破开，然后很香，嗯，然后我就在旁边吸好几口，哇，好香！ 中毒 了！不是榴莲真的很香，可是它真的很贵，那种破好的都很贵。 不行哎，欸，如果不吃榴莲的话，然后一个美丽的圣诞节，然后去吃披萨，然后隔壁再给我吃榴莲， 爽啊！就是我， 八轮， 就是我 ，It's me， 不行啦， okay？ 可以啦，可是现在没有出啦，我也没办法吃不到啊。 对啊，好啦，算了啦，就只能 这样了。 对啊，只能这样啦。 那你从小到大，你过圣诞节都是？小时候应该是都跟家人过，嗯，啊，长大就都跟朋友。 对啊，没有啊，其实好像也这几年比较有在过，之前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圣诞节，跟我必须。 也是。 对啊，就是这几年吧，就是有交换礼物，然后一起吃饭，然后还有 dress code， 就是 啊，你们今年 我们今年要穿就红色或绿色。然后，可是正，因为说要正红或正绿，可是正绿很难啊。 啊，正红你有吗？ 我有，我有红色，但也不知道很正红，但是就是算正红色。 那你知道我们明天 dress code 是什么吗？ 这样，金色，金色跟银色。 No， 那是什么？ 就是，哎，我也忘记。但我想要穿的是树干的颜色。 那很简单哎， 很简单啊， 大地色。 超棒，咖啡色就可 以。但你觉得 dress code 好玩吗？如果就是圣诞节，还是你觉得就青菜随便穿一穿就好？ 我觉得拍照如果多人拍照起来会很漂亮。 对， 像我看到我今天有同就是前同事啊，他们就是也是有圣诞活动，然后他们就是像你讲的 红跟绿，嗯，然后那个照片呈现出来颜色就很好看，哦，因为大家的颜色都 亮丽。那我今年拍一个给你看，应该蛮美的。 因为，啊，如果你们大家都红的就 不好看， 啊， 不是，我 跟 你讲好了， 你没有绿的哦。 我们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男生， 所以他就是要穿绿， 所以那个男生穿绿色，我们其他人穿红色。别人是一点红， 他是 一点 绿， 哦，很不错吧？对，因为那个男生他刚好说他正红跟正绿都有，然后就说好，那你穿绿色，因为其实我觉得都是女生的情况下，正红比较容易，正绿比较难。嗯， 可是一定要正红吗？不能有点？ 可是正红、 玫红之类的 没有，要正红。可是你有比较暗的啊。 对 啊，对啊，可是绿色很难啊，如果不是正绿的话， 薄荷绿啊， 就有点破，可是薄荷绿就不绿啦，还是什么 绿啊， 抹茶绿也不绿，就不行。我有抹茶绿，我有两件抹茶绿的毛衣。 你要求很多哎，欸， 不行啊，一定要这样啊，不然就不美了哎， 欸。啊，人家送错，他把人家踢出群组。 然后我们还有规定那个下身要穿牛仔裤，他想说牛仔裤是什么色都可以嘛，然后我昨天就在群组说，请问牛仔裤是什么颜色都可以吗？然后那个就是说要 dress code 那个人就说不行，蓝色，要蓝色， 啊，可是红色配蓝色 好看吗？ 不错，不然要怎样？红色配绿色， 黑色啊。 哦，对啊，其实有一个人原本说他要穿黑色的， 对啊， 可是其实我觉得黑色比较好耶，你知道黑色更一致，因为蓝色其实有浅蓝、中蓝什么的。对啊，算了啦，就这样啊。 好啦，你就看你拍出来怎样了， 啊，一定很美。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美。 因为有我。 什么囡仔？哎， 对，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拿到正确的礼物。可能因为我们的禮物， 反正你已经拿到你想要的礼物， 啊， 你这个是什么礼物有什么关系？ 又很贵，现在外面是怎么样？抗议？ 没有，那个是衣服洗好了。 对啊，反正我现在拿到礼物比我就是你知道圣诞交换礼物那个价值 还要高很多， 两三倍，三倍，欸，我觉得有点。 你是不是要回送給人家？ 压力好大， 啊，你是要回送給 人家？肚子痛。要啊，可我不知道送什么。 啊，看他喜欢什么， 啊。奥奈哉啊，我就还没 get 到他。 啊，你是不熟是不是？不熟人家还要送你？ 不是熟，啊， 等一下，他是男的女的？ 女的。 好 好好。对，就是熟，可是就是你突然要送他什么，你就也覺得。 那我问你。你要是如果你要送我礼物，你要送我什么？你 香水吧， 啊， 香水吧， 是不是香水 喜欢 人？不是香水很看人， 我有 get 到你的味道， 变态！你没事 get 我的味道干什么啦？ 就是你应该会喜欢一种，我觉得你应该蛮适合。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蛮适合木质调的，或者是花香。嗯嗯， 我不要花香，拜托。 木质调带有一点花香， 不， 还是你喜欢果香？可木质调可以吧？ 木质调可以， 对， 就木质调就好。 所以我 get 到吧， 但是我没有想要特别想要香水， 我会香水或者是扩香，或者是 为什么？为什么？ 还是你想要熊宝贝？ 你知道我今年的生日礼物就是收到蜡烛香氛蜡烛。 哇，你看我是不是有 get 到你？ 可是 大家就想送你那个， 为什么大家就送我这个？我并没有很 就看到你就觉得哦好香哦。 我觉得我们啊好可怕，啊，我怎么这种朋友？ 宝贝，你说如果今年交换的话，你想要收到什么？ 今年交换哦，其实我蛮务实的，我蛮想收到 什么， 就那个自动给照的那个。 哎、欸，可能那个有些暖暖哎，烂烂的，你就是， 那你就给我买好一点的，啊， 你就去，然后感应的，然后已经收回来，它 还在 流。啊，不然就是有时候它忽然自己流，怎样？ 真的假的？ 可是这是什么灵异事件？ 不是啊，我意思说，你就送好一点的啊。 哦，那如果是那种精油，那个你知道无印良品那种 哦， 那叫什么？不知道，我不 知道 那台 香薰机吗， 你觉得那怎么样？ 我有啦，这个 你看你是不是很适合香？ 但那个不是无印良品 哦， 那个是便宜货 哦。无印良品好像1000多块吧，还是多少？我有点忘记了。但我觉得无印良品又看起来还不错， 是， 对。 可是我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而且我现在出门也没有那么常喷香水。 哦， 只有香水再做一次。 好啦，所以你就想要那个给皂机？ 我觉得我比较务实，所以我觉得给皂机还不错。 可是给皂机，你觉得会在就是你知道圣诞节交换礼物的那个金额 range 吗？大家交换礼物大概是多少？ 然后哦，还有一个小型吸尘器 哦，哎、欸，这不错哎、欸，可是这应该要1000多块。 对啊， 可是基本交换礼物都多少錢？ 但生日礼物可以吧？ 等一下交换礼物都要多少钱？ 交换礼物、哦，我觉得要看朋友，如果是那种。就是不是那么好的话，我觉得、 啊、不是那么好，就不想跟他交换了啊！ 啊，不是，有时逼迫，像你看， 好了，好，如果是同事的话，这样子， 同事的话，我觉 得 500以内， 好， 我觉得比较好。 那如果一般就真的不错，就是都有在联络啊，然后蛮好的朋友，就一群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1000到1500。 1000到1500， 嗯，好朋友的话可以。 所以就是你的交换礼物最大的 range 就是1500。 嗯， 一下， 嗯 哦，这还不错，可是其实有点难。 为什么？难的点在哪里？ 1500以下，然后你到底可以买什么、 啊？你都可以买啊，你价钱越高越好买，好不 好？ 好、啊， 1500好像还行，可是我们这一次交换大概是400到500，其实我觉得很难呢、欸。我真的想 400到500，就是如果像你这种，就是你们是好朋友在玩的话，其实也蛮难，因为他真的 因为要上不上，要下不下啊， 对， 就是想要的东西就超过那个价钱， 对，没错， 对，所以 我觉得好朋友花1000到1500就 OK， 对，我也觉得1000到1500， 对 对，反正有点难。然后这次想要那个餐具组，我也是想很久，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那个餐具组的牌子，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我也觉得，大家都说不错、欸， 大家 对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然后我这次抽到。要送的是很 easy 简单的东西，好像有点紧张，因为我前天才下单。 哎、欸，这样收到吗？ 不是，因为他要那个 iPhone 的传输线 啊。对啊，啊你就去随便那个。 可因为我觉得讲，但因为我想要买其他牌子、 嗯、哦，你不想要买原厂？ 我不想要买原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M 开头的牌子， 嗯、 然后反正比较贵一点。就是超过我们的预算、 嗯、 大概那一个要600多，可我就觉得、嗯、因为就真的还不错 没有、啊、 我就觉得多、 嗯、 多付我也没关 系， 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用久一点，这样是比较实际的。对，我觉得我抽到的东西蛮 easy 的，很简单。然后有人想要像那个 AirPods Pro 的那个就是壳的那个 套子、嗯、 可是那个套子 然后我觉得很难呢、欸， 就其实你要去找，然后你要找符合价钱，然后觉得哎，那、欸、可能那个人会喜欢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其他人的都蛮难，因为等于你要去，你虽然知道那东西，可是有很多样嘛，你要去找， 就很像你要帮一个人挑衣服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这很难，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他会不会喜欢。 对，然后有一个是要什么，就是一个人物，就是三眼怪的东西，哎、欸，很难呢、欸。 为什么三眼怪都会那么难？ 就三眼怪的随便一个东西，可是要什么东西是你要去想啊？还是就随便贴纸也可以？ 贴纸买500张给他，就500张， 就也 不容易啊！就是比起我的，我觉得我真的是幸运哎、欸。可我现在有点紧张，是因为我前天才下单，然后可是那个人跟我讲说，就是哦，他们隔天就会出货，然后在隔天就会收到，所以照理来讲呢。我应该今天 就要收到 ，最慢明天。可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有点不一定，我真的很怕超过星期六，那我要怎么办？ 再去买一条，然后人家一条就留我自己用， 还是我先画一条给他？ 你干脆给你烧一条给他， 我先画一条给他说你的礼物那个之后再给你。 啊，不然就先把你现在用的装进去，说我之后再给你换回来。 啊，这样我就没传输线。 就跟你说买无线充电盘就不要， 可能好用吗？ 很好用啊！你知道我这次就是因为 Amazon 上面有那个75块美金免运， oh. 然后我就很想要买无线充电盘，但是我之前买到很垃圾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3合1， 嗯、 然后我放上去，哎、欸，电充越充越少呢，很傻眼，我这样怎么充啊？反正我就把它退掉，然后我就。对于无线充电盘有一个阴影，就是我不要买杂牌的、 嗯、 就是我至少要买有牌子的。 好，我决定明年的清单， 你要把它画充电盘，然后就 写，但我要先把它写起来，可能我会忘记，还是明年没有人跟我交换。 明年你的朋友们都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有约喽。 我们今天不换，今年不换， 我们今年不换， 还要画图，烦死了，还要被惩罚， 烦死了。没有，说不定大家就都猜错， 明年如果 都退出群组 啊。我就找你啊，哎、欸，我们来交换。 那我一定秒猜。然后就把这个打包送给你，我盒子还留着， 把它用干净这样子， 不用用干净啊，好朋友一场，不用用干净，能用就好了， 用过还有味道， 啊，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味道？ 这样很香，哎呦，好啦，明年就这样子，我决定了，明年把充电盘列入考虑，不然每年都要想，这也是有点累， 对， 对啊。 蛮累的，其实。 那你明天就可以收到300块礼物了。 什么礼物？ 交换礼物啊！你不知道跟公司同事交换？ 哦，对啊。 那你想要收到什么？希望。 自动给皂基。 必啦，300块自动给皂基，你敢用吗？ 我到底是多想自动给皂基啊？ 为什么会那么想？不是啊，真的300块，我觉得，哇，300块。 可是我其实觉得护手霜这种也很看人哎、欸。 对啊， 就是 我也觉得，可是如果300块的话，又是同事，我可能会送他吃的。 你说 吃的啊？ 那个零食背包那个吗？ 哎、欸，可是吃的要买300块也是个不容易呢。 很简单好不好？那个 你说惊喜包这样子， 对啊， 很 多啊，你就把它哇买好几包，贴那个胶带贴一贴，有没有？就 不错哎、欸，大家 帅。 大家搞不好都很羡慕，还大家300块都会想要什么？ 不知道， 好吧，我们只能等之后大家跟我们分享了。 对 对， 欢迎大家可以到 IG 跟我们分享。 对， 你最喜欢的交换节圣诞交换节是什么？ 圣诞节 圣诞节 交换礼物是什么？ 讲话都讲不清楚。 哎呀，我要吃螺蛳了。 对啊。對，然后金额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金额是最、OK 嗯？ 可这个也跟他是学生， 对啊，就可能 是 你 上班 族，对啊，你的身份，你是什么身份，然后跟谁交换，然后你觉得金额多少，然后想要觉得怎么样的礼物是好的，怎么样礼物是烂的？ 嗯， 对。但其实我 可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好礼物跟烂礼物的、那个？ 对啊。可 是 我觉得这好，其实玩久就好无意义哦。 对， 到底说到烂礼要干嘛？ 而且那个有的烂礼真会让你就是白眼在翻到天边去。 对啊，而且如果你又不小心，如果跟那种会走心的人玩的话， 哦、 哇， 气爆， 真的直接绝交， 就明年就没有他了。 对， 就不要跟你玩了。 对，圣诞节伤害感情，这样好像不太好。 对啊，可是我觉得圣诞节就是一个开心的节日、 啊，对 啊， 就不要走心啦、就是、反正交换礼物也是。 反正我就是抱持着一个想要的东西自己买，好不好？ 对啊， 就是你不要期待别人， 有趣就好了。 对 对 对，对， 不要期待别人送。 所以我在自动去自己去买自动 给 自己， 对，这样自己去买， 烦死了， 很难呢。而且如果这种东西，如果就算价格符合你要的，可是哎、啊，它就是个烂东西，怎么办？ 嗯， 好、啊，不要想那么多啊，就是只是交换个礼物，顺、 啊、 便你看到自动给皂基就哦开心， 收到巧克力我也开心啊，对不 对？ 对 啊， 300块的巧克力，哈哈哈 哈哈哈，对啊，300块的巧克力其实很容易耶，现在巧克力又 Godiva 的巧克力， 对，现在巧克力都不便宜， 一小盒，你知道我那天去就是帮我爸换信用卡的那个礼、 嗯， 然后他就是 Godiva 巧克力一盒， 嗯， 然后里面才5颗哦。你知道它柜上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 200块。 哇、wow ！ 5颗是这种一种、wow、这种小颗的、哦， 那个是10元硬币的大小。 我觉得可能不到10，大概是比5大一点点，比5元大一点点。 哦、 oh ， 很小、欸， 很小，超小， 一口5颗都可以塞进去。 200块，我傻眼。 哇、 oh ， 很小哎、欸，好啦，就是对啊，反正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们 还是你们有什么玩过很好玩的 对 交换礼物的方式， 对， 我们可以参考 的，对，然后我们明年就可以来玩， 我们可以找朋友一起玩，或者我们可以找大家一起玩， 找对 对， 可以、 就是、线上的大家可以一起玩、 不错哎、欸，不认识的、 啊、 陌生人交换礼物， 哇塞，互相抽地址这样寄过去， 哦， 好刺激哦， 会不会收到、 欸、会不会放鸟啊？ 就是我收到，但是我没有寄给你。 会不会收到什么快过期的东西，还是用过的？ 那我们啊， 天 哪！我觉得这样我们好像很有那个，不然都寄到 我 们这里好了。 我觉得我们太邪恶了，不要这样。 都寄给我们，然后我们再送出去给大家好了。 是这样，把自己当成圣诞老公公。 对啊，只是肚子没有那么大而已啊。 好啦，可以啦，欢迎大家，可以。 最后一个是 怎样？ 你喜欢圣诞节跟这个节日吗？ 喜欢。 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不是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不会常常见面，然后因为圣诞节聚在一起， 只有一天而已啊，你只能跟 圣诞节就一定要圣诞节那天过，我是不能前两天还是后两天哦，就是那个气氛会一直在啊。 对啊，也是。 对啊，然后你就是可以跟朋友聚一聚，然后吃个饭，开心就好。交换礼物就是有趣，我觉得有趣比较重要， 好玩就好了。 对，然后 比较走心。 对，就是圣诞节这个节日也没有什么不好，除非你就是不小心在圣诞节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可能每年圣诞节都会想起，那就可能就比较 悲伤一点。 对啊，但应该不会有这样子啊，反正圣诞节就是一个不错的节日。 没错。 对，而且今年有很多公司圣诞节放假吧？ 无薪假吗？我是觉得上班有点忧郁，是我每次寄给国外客户的信，然后他们会自动回复说哦，他们放假到一月初才回来，然后我就心里默默的哀伤，觉得好好，他们放了两三个礼拜了。 对啊，直接放到明年了。嗯，那你喜欢吗？圣诞节？ 这一点就不太喜欢，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 没有撇出这一点，就是，哦，但是上班这个很难。 我觉得圣诞节是因为它刚好在冬天，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节日。 哦， 对，就是你可能朋友啊、家人啊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它又靠近年尾，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很多的感触，就觉得说，哦， 对啊，年末就特别， 对对对，就特别有感触，觉得说啊，今年一整年，然后就是这么多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这样子交换礼物啊，或干嘛，就开开心心，你就觉得那一天就没有那么的冷的那种感觉，就很温暖的节日。 不错不错，那夏天的圣诞节嘞？哎，我有夏天的圣诞节， 澳洲圣诞节不是？ 我有一年圣诞节去泰国。 是哦。 对。 据点你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就这样。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去澳洲过圣诞节，澳洲圣诞节应该就是夏天吧。 对，也是夏天。我没有去澳洲过圣诞节，还是大家有什么夏天的圣诞节有什么好玩的？ 就很清凉啊， 怎样穿 脱水啊？ 比基尼，戴个圣诞帽穿比基尼，有没有一种变态感觉？ 就好猥亵哦，你好变态哦！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怎么那么怪怪的？ 好啦，就这样子啊，结束在这种变态的气氛下。 哎呦！ 拜喽， 拜喽，下一局再见，拜拜， 拜。